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白沉香柳眉倒竖，用手使劲在胖子腰间的肥肉上掐了一把，当然不是大把的那种，而是用指甲捏住他的一点肉，再旋转个360度。胖子吃痛，张嘴就要大叫，白沉香吓了一跳，赶忙抬手捂住他的嘴。直到胖子脸色渐渐恢复，他才松开手，嗔怪地瞪了胖子一眼。白沉香这嗔怪的样子十分可爱，胖子舔了舔嘴唇。白沉香呆了一下，突然感觉到自己就像是一只大色狼面前的羔羊。想到这里，他赶忙朝小五那边贴了贴，有些惊恐地看着马红俊。马红俊看到他的表情，不禁愣了一下，摸了摸自己圆乎乎的胖脸儿。 难道这胖子要…… 我有那么可怕吗？ 马红俊心中不禁有些刺痛，白沉香那惊惧的神色已经伤到了他的自尊心。眼底闪过一丝淡淡的冷意，他也不再看白沉香，挪动着身体到车厢另一边的角落处，身体靠在车厢上，再次闭上眼。 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不就是胖一点丑一点吗？不愿意跟我就算了，今后本胖子还不追求你了呢。三哥说的对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就不信以后我找不到一个漂亮姑娘。 他那是什么表情啊？以前可没见过他那样。 看着胖子靠在另一边睡了过去，给他留下了极大的空间，白沉香不禁暗暗松了口气，可心中又有些不是滋味。为了尽快赶到目的地，众人并没有在路过的城市中休息，只有在马乏了的时候才会休息一会儿，在野外宿营。当夜幕降临时，史莱克七怪众人纷纷从沉睡中清醒过来。晚上他们是不打算赶路的，毕竟马车上太颠簸，修炼起来事倍功半。每天夜晚的例行修炼是不能少的，马匹也需要充分的休息才行。唐三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饮用水和食物，此时是秋季，天气已经有了些寒意。戴沐白用他的虎爪，一会儿功夫就切来一大堆柴火。马红俊凤凰火焰掠过，篝火形成。女孩子们取出水壶，在篝火上一边烧着热水，一边烘烤着干粮。众人就这么在篝火旁围坐了一圈。唐三很快就发现马红俊有些不对，要是以往，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坐在白沉香身边，可此时他却坐在了自己的另一边，甚至连看都不去看白沉香一眼，看着篝火发呆。唐三用手臂轻碰了胖子一下。 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让香香一个人坐着不去陪他？ 人家当我是洪水猛兽，我干嘛还去惹人讨厌？以后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胖子脸皮虽厚，但也是有限度的，以后我都不会再去骚扰人家了。 唐三愣了一下，虽然马红俊声音不大，但在座的除了白沉香和失去灵魂的小五之外，都是魂帝级别的强者，自然听得清楚。宁荣荣扑哧一笑，奥斯卡则是有些同情地看向马红俊。 此时的他不是正和当初的我很像吗？ 戴沐白则是皱了皱眉，抬头向白沉香看去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被朱竹清拉住了。作为史莱克七怪的老大，他对自己的兄弟们可是袒护得很。此时胖子情绪不对，要是让他开口，说不定就会对白沉香说出你是什么东西，我们胖子有什么不好之类的话。朱竹清太了解他了，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，戴沐白的脸色才缓和下来。唐三自然不会像戴沐白那么冲动，拍了拍胖子的肩膀。 这么快就气馁了，这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啊。 胖子，这才刚出门，你们怎么就闹别扭了？ 此时奥斯卡也走了过来，在胖子另一边坐下，递过一根他的恢复大香肠。胖子泄愤似的猛地将奥斯卡递来的香肠咬掉一半，看得奥斯卡背脊不禁一阵发寒。 我靠，我的香肠跟你有仇啊。 哼，行了，你们什么都不用说， 自己想得很清楚，反正我就这样了，等到了下一个城市，老子要去发泄发泄。小奥，你说我傻不傻？没事装什么正人君子啊？ 奥斯卡一阵无语，要是平时他早就损胖子几句了，可看他那郁闷的样子，现在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抬头看向唐三，唐三却面带微笑地向他摇了摇头。唐三虽然对感情上的事懂得也不多，但他却有着常人所没有的观察力。从马红俊的种种行为，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胖子是真的喜欢上白沉香了，和以前不同的那种喜欢。他现在这样子应该就是患得患失。感情这种事，别人说什么都没用，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。正在这时，白沉香端着一盘烤热的干粮走了过来，先递给唐三。唐三接过一些，然后冲着马红俊的方向努了努嘴。白沉香是个聪明的姑娘，她虽然没有听到胖子低声说的话，但隐约中也感觉到了几分不对，很随意地走到胖子身边坐了下来，将手中的干粮递到他面前。热气腾腾的食物令马红俊微微一愣，扭头看向白沉香。白沉香将手中的食物全部塞到他手上，站起身走到后面距离篝火较远的角落处，双手环抱着膝盖坐在那里，将下巴放在膝盖上发呆。他坐下的位置已经脱离了史莱克七怪围成的圈子，一个人显得很孤单。马红俊下意识地扭头向白沉香看去，当他看到白沉香一个人孤坐在那里的样子时，硬起来的心顿时软化了。 三哥，他吃了没？ 我不知道，你自己去问他就是了。 我…… 胖子犹豫一下，看着唐三喂小五吃东西的样子，他终究还是站起身向白沉香走去。突然，白沉香猛地发出一声尖叫，整个人如同箭矢般窜了起来，惊慌之中他也顾不得前方有没有障碍物了，这一冲正好撞到了马红俊的怀中。 小心！ 眼看白沉香急速撞来，胖子也顾不得手中的东西了，赶忙撇开石盘，用自己肥胖的身体迎上了白沉香。白沉香只觉得自己仿佛撞上了一个软垫子，虽然没有撞疼，但在惊呼中人已经反弹出去。就在这时，一双有力的手臂分别环上了他纤细的腰肢和背部，将他重新拉入怀中。 怎么了？ 马红俊一边问着，小眼睛中金光四射，朝着白沉香之前所在的地方看去，凌厉的杀气伴随着他绷紧的肥肉释放而出。身在他怀中的白沉香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仿佛被一层壁垒包围着，说不出的安稳踏实，惊慌的心顿时平复了许多。 有老鼠。 老鼠？ 马红俊瞪大了眼睛，身上的杀气顿时荡然无存，有些无语，但他看着怀中女孩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。他抱过的女人不少，但却从未有任何一个女人带给过他这样的感觉。他低头看向那如同小羔羊一样伏在自己怀中的女孩，整个心都在颤抖，呼吸也顿时变得粗重起来。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在白沉香惊呼的同时站起，而此时却极有默契地又重新坐下，根本没去看他们的方向。白沉香在胖子怀中挣扎了一下，顿时将满心起念的胖子惊醒。胖子忙松开手臂，白沉香却已蹲下身子去捡之前掉在地上的食物。他清晰地感觉到白沉香的耳朵都红了，低着头根本不敢看的。白天的不快此刻已经荡然无存，胖子傻呵呵地笑了。 原来老鼠也能让我觉得这么可爱。 白沉香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抬手在胖子腰间软肉上用力掐了一下，微微抬头，恶狠狠地瞪了胖子一眼，把捡起的食物塞给他，转身跑到篝火旁去了。胖子就算再傻，这时候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赶忙拿着食物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，毫不客气地坐在白沉香身边，把干粮外层沾了些灰尘的地方都剥下来自己吃掉，把里面还热着的心递给白沉香。 白沉香并没有拒绝，接过来一点点吃着。篝火堆周围的气氛也因此而重新恢复了和谐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众人就已经启程，马车内的气氛也与昨晚差不多，和谐了许多。马红俊依旧坐在角落里，给白沉香让出更多的位置，但他明显不再赌气了。白沉香看上去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，他是尽可能的不让自己去看胖子，除了偶尔下马车活动一下，让马休息一下之外，接下来的数天众人都一直在赶路中度过，只有到了晚上才会停下来真正休息一段时间。十天后，他们已经进入了天斗帝国西陲，马匹也已经在上一座城市换了，新换的四匹马足以坚持将他们送到海边了。 前面有个村子，唐宗主，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？ 嗯，那就休息一下吧。 驾车的七宝琉璃宗弟子早就被叮嘱过，此行并不是以宁荣荣为首，一切都听唐三吩咐。这会儿已经是下午了，天气渐凉，马匹的体力消耗很大。中午虽然休息过一次，但在晚饭之前也总要再休息一次，才能保证行进速度。马车继续前行了一会儿，停了下来，就在史莱克七怪以为抵达了村子准备下车休息时，车沿传来了轻轻的敲击声。 唐宗主，好像有些不对，我们快到村子了，可村子却静得出奇，村子外的耕地里也一个人都没有。 走，下去看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